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友好，欢迎您光临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每天呢都会和大家分享一部或者是一系列的好书。今天啊，我们在说之前呢要来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这个书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莫奈、梵高啊这些世界上著名的画家，那您听说过高更吗？这个画家他被大家所知道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还有他的生平。他的生平恰恰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可以来看到其中的几个片段，或者是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或者是高更故事的呢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舒瑞。舒瑞您好。 你好香露。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的名字叫月亮和六便士啊。下面我们来说说故事，说完故事再来说说书名为什么叫月亮和六便士啊。说的是一个画家的故事，高更。这是作者呢以他的一些生平作为素材，然后进行自己的艺术再加工啊，最后呢写成的这本小说。我们故事从哪里开始讲起啊？ 我觉得可以先从高更开始讲起。 嗯， 因为高更呢正是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的蓝本。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叫斯特里克兰德，那他的职业是证券经纪人。这一点非常巧合，当然作者就是实际上是以高更为蓝本来写的，所以这个斯特里克兰德的职业跟高更在学画前是一模一样的。高更他也是一个证券经纪人，就是也算是我们今天的中产阶级吧，生活是舒适富足的。然而他在35岁的时候，他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于是他脱离了证券业，就去专心画画。37岁的时候，他跟他的家人决裂了，就是拒绝了他的社会身份以及一切社会关系。40岁的时候，他离开了他的祖国，去到南太平洋，然后在塔希提岛住了12年。1903年，他孤身一人死在海岛上。那么高更的这一生呢，可以说他这一生算不上是成功的一生，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的艺术作品在他死后给他留下了莫大的荣光。那么其实《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它基本上描绘的就是高更的一生，只不过这个主角叫做斯特里克兰德。 这是一部以高更的生平而改编的小说，当然小说呢也加入了作者对于他的理解或者是对于人生的思考。这个高更或者说呢小说的主人公叫斯特里克兰德啊，他的一生是与众不同的一生，他的画呢也是与众不同的画。 对， 但是呢只有在他过世之后，他的画也好他的人生也好才会重新被人所审视啊。 对， 下面呢我们就从书里的开篇说起啊。这么一位过得还比较富足的证券经纪人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大家能想到吗？就是你的好比大哥啊，或者你们家的大舅舅啊，二叔平时过着非常富足稳定的生活，妻子呢也非常的贤惠啊，两人的儿女双全，两人的这个生活啊不能说特别的富裕啊，但是不愁吃不愁喝也不要愁下一顿，突然有一天告诉你也走了哈，也不在这待着了，大家会作何感想啊？ 关键是这一天还没有任何明显的时间或者事件性标志，不是说夫妻吵架啊，或者突然遭遇什么变故或者失业诸如此类，他就是突然有一天留下一张纸条说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我走了。 请注意这是一个成年人啊， 对， 有儿女有妻子， 对 啊，突然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各位朋友，至少我敢说身边里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可是呢这样的人却真实的存在。下面我们继续来说书里的故事。 那我大致说一下斯特里克兰德的 这样一个故事吧。之前我们也说到他是一个证券经纪人，然后呢他有一个算是文艺小清新的妻子，然后两个孩子也十几岁了，那没什么其他的特别，他算是普罗大众中非常非常代表性的一员。突然有一天他留了一封信，那封信就像我们之前所说，他说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了，我走了。他走了干嘛呢？他跑到巴黎去画画，那时候他已经不是20岁的毛头小伙子，他已经40岁了。他没有任何留恋的割裂了过去的生活，那他在，而且他也没有带走钱，他把钱都留给了他的妻子，好像就带了100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他在巴黎生活质量肯定跟他原来是不能相比的，但是他完全不在乎。他妻子一再的托人带话，请他回到伦敦来说自己十几年的夫妻感情，还有自己的孩子有多么想念他，他也完全不在乎。那有人喜欢他的画，把他当成了天才，尽全力的去帮助他，帮他卖画，帮他成名，他也不在乎。 说到这儿啊，我们得插一下啊。要不然的话呢，5分钟这故事就说完了。 对， 其实呢这里面还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啊，你们身边突然有一个人，就像刚才苏黎的主角啊，或者说呢高更这样走了啊，义无反顾的什么也不要啊，这叫抛家舍业的走了，你会作何感想呢？大家是想不明白，同样呢他的妻子也想不明白，难道他私奔了啊？这是他妻子第一反应，听说他有一段时间老去一个什么地方，是不是跟那儿的服务员好上了啊？这是女人的直觉。后来呢就托人去找啊，哎，在巴黎啊找着了，住在一个什么地方啊，特别破特别破的这个旅馆里面。那么他本人呢也生活得非常的狼狈啊，东西呢也没吃饱啊，另外呢更别提有什么女人在他身边了，他就是孑然一身，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就到巴黎去了啊。得到这样一个消息之后啊，他的这个老婆啊还是不能接受，但是最后呢也放出话来，只要你回来啊，我们叫什么不计前嫌，我们重归于好啊。老婆还是想着的是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啊，就是说呢你哪里想不开也好，或者是哪里有压力也好，没关系啊，我们用现在话来理解啊，只要你回来我们重新开始过日子。可是呢这个主人公啊叫斯特里克兰德，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那个过去的日子跟我就是彻底没有关系了。那说你的孩子怎么办呀？孩子现在已经养到10来岁了，我该尽的义务也就尽完了啊，那接下来那就是他们的事了，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了。你看就是这么一个人啊，不走寻常路，思维方式跟大家的这个思维方式都不在一条线上的人，我们听听他后来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那我们说到他在伦敦已经有人欣赏他了，把他当成天才了，想要帮他卖画啊，而且把他的生活也照顾得很好。据说到斯特里克兰德，他在伦敦当时是贫病交加，有一次病得差点快要死了，他的这个恩人叫做施特略夫，这个施特略夫自己是个很平庸的人，他自己没有什么艺术才华，但是他有一双发现艺术家的慧眼。在所有的人都嘲笑斯特里克兰德是在做不切实际的幻梦的时候，只有施特略夫发现了他艺术的天赋，并且把他接到了自己的家里，让自己的妻子呀然后精心的照顾他，结果一来二去就出事儿了。 好，刚才我们说啊，这个斯特里克兰德他是一名证券经纪人，他去法国巴黎做什么呢？你刚才没有说 去画画。 去画画，他是做证券经纪人的， 之前没有画， 学会画画 没有绘画的基础，他是四，但是他心里一直想要，然后到40岁的时候，他觉得不能忍受之前的生活，他40岁才开始拿起画笔。 好，那么在巴黎的那段时间，他就是不断的尝试学习， 对， 不断的就是想画出自己理想当中的那种感觉。 他甚至过着这种生活，白天去做苦力，就是卖力气 啊， 然后挣一点钱，只要够吃饭他就不干了，就回家买水彩啊，买画笔啊，就开始画，练习自己的画技。 而且这个人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脸皮好像挺厚。有一个人去找他，就是说你的老婆啊挺想念你的，你能不能回去啊？ 这个就是一副这油嘴滑舌的样子哈、啊，说要不你请我吃个东西再说吧，啊，要不咱俩下盘棋再说吧，啊，就感觉他做的那些事情在世人看来似乎是不道德的，似乎是没有责任感的，他完全就不放在眼里啊。 那更没有道德的事情还在后面。 好，更没有道德的事情发生了啊，就刚才说有一个人挺赏识他的啊， 嗯、 一个 施特略夫， 施特略夫啊，微微啊偏胖，然后呢这个有点憨态可掬的这么一个特别善良的人。但是呢他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斯特里克兰德的 天赋、 嗯、觉得他画的呢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他就给他送吃的送喝的，而且呢在他生病的时候啊把他接到家里来住了，结果啊发生了意外的事情。 这个意外的事情就是施特略夫的妻子在照顾斯特里克兰德的过程中和他发生了感情。其实这个感情我可以说是单方面的，就是这个女人对这个病中的画家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感情。 嗯， 两个人其实也就是有婚外情吧，最后等于说施特略夫因为帮助这个画家家庭破裂了。但施特略夫真的非常善良，他愿意，他也很爱他妻子，他愿意原谅他，只要妻子跟这个画家断绝关系回来，他甚至愿意继续帮助斯特里克兰德、 嗯、 但是斯特里克兰德是怎么说，他非常冷酷无情地说他跟这个画家的妻子之间没有感情可言、 嗯、 只是最原始的冲动而已。 好，你看啊，这又是一般人在生活当中可能都没有遇见过的，可能只能在书本里去找寻啊。嗯，这么一个伯乐啊，或者说这么一位生活上的恩人照顾他，他呢反而呢只是考虑到身体当中的原始的冲动，选择跟他妻子在一起。最后呢他们俩搬出去了，而且他的妻子也非常的决绝啊，就是说我不愿意再回到这个家，我愿意跟他在一起。在这里面哈、啊、我们先把故事说到这儿，想探讨一下为什么这样一位女士愿意选择跟这种啊有点啊这个放荡不羁啊，或者说呢不拘小节的人在一起呢？这书里是怎么分析的呢？ 月亮和六便士，其实关于爱情，毛姆有很多，对，他的作者是毛姆，我们之前有没有说到？ 本来打算留在后头说的、 好吧，毛姆其实他有很多非常精妙的论调，不管是关于人生、关于爱情或者理想或者天赋。那么在关于爱情上，其实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面说了很多高论。那他对于施特略夫这样一个角色，他其实是有一点可悲的。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 嗯、 他的妻子在遇见斯特里克兰德之前也以为自己对这个男人还比较满意、 嗯、 那毛姆就是这么说的，嗯，他说有的女人对自己的丈夫从来就没有爱情，她们自以为爱着身边的男人，其实只是男人的爱抚和生活的安适在女人身上引起的自然反应，这是对一种对任何人都可能产生的被动的感情，正像藤蔓可以攀附在随便哪株树上一样。那从这段话来说，就是施特略夫的妻子之前自以为自己是爱着自己丈夫的，但是当他对斯特里克兰德这样一个艺术家动情之后，之前的所有的那种温吞的感情就全部被这种火焰一样的激情焚烧殆尽了。 嗯，我们想到在电影电视剧里经常听到的一句台词啊，说对不起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不爱你啊。他们呢是在婚姻之后啊，他的这个夫人呢发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内心感受，于是呢很决绝的就离开了他的这个先生啊。但是后来啊，他在这个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那里并没有收获到爱情，他的爱情反而跟刚才所说的他的丈夫对他是一样的。 对， 克兰德对他没有任何的感情啊，就像他没有对他的丈夫有真正的感觉一样，于是他非常的痛苦，最后呢选择了自杀。那么最后好像不是因为自杀死的是吧，是因为身体里面受不了这种打击。 我这也说实话，我是好多年前看的这部小说，但是我印象里面他是服毒， 对，他是想服的没成，后来但是也医治无效吧，用现在的话 说，心情抑郁肯定也有原因嘛。 好，对，就离开了哈。好，那这个画家哈，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怎么办呢？他选择了去哪里啊？ 他好像还是继续留在了巴黎吧。 接下来呢？ 他的这个人生走向又会去向何方呢？ 后来他索性连巴黎他都不待了。 嗯 嗯，他后来对，他后来离开了巴黎，去到马赛。他在马赛完全是靠救济，然后才不至于饿死。 马赛是一个港口，在港口啊有很多的这个船舶，有很多这种叫世界各地的商船需要卸货啊装货呀，于是呢就有这种所谓的码头经纪人啊，他呢等于是为了找一个地方歇脚，就在这么一个经纪人所开的旅馆里住下了。旅馆啊不要钱，免费吃喝啊，但是呢一旦说这个哎来了一艘货船需要卸货啊，那么这个经纪人呢就会把住在这个旅馆里的人啊分派到那里去，然后从中抽成儿啊，抽一大笔。那么像这卖苦力的这个克兰德，斯里克兰德呢就只能挣一点点钱啊，以此来盘活自己的这个这个身体，或者说呢就糊个口吧。 对、 啊、可是呢他这个经纪人呢脾气也很不好，有一次呢在这个酒馆当中啊他们俩发生了冲突，他把这经纪人给揍了，揍了之后呢肯定就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了，在某些这个临时救济的地方啊混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最终他混上了一艘船跑了，因为他知道那个经纪人肯定不会放过他。跑到哪去了呢？ 跑到了，我觉得对于斯特里克兰德来说，他找到了他的桃花源。 嗯， 那太平洋中间，我们其实因为高更的生平，也因为高更的作品，后来有了非常大的影响力。今天我们有许多人可能也听说过塔希提岛。 嗯， 高更有很多画就是以塔希提岛的那些原住民为原型来画的。 嗯， 那么其实斯特里克兰德去的就是南太平洋的群岛，这中间有一座就叫塔希提，然后他就在那儿定居了下来。他在当地土著中过得如鱼得水。 嗯嗯，你看我们前面基本上都没有在说这个主人公的画作，基本是在说他啊匪夷所思的不走寻常路的这些经历哈、啊。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算是找到了他画作灵感的源泉了啊，在那里他有大量的作品，可是生活依然没有改变，还是很落魄。 对，但是你要是去到那种原始的村落里面去，其实大家都远离了物质， 嗯， 就是在那里，就是你很穷跟你很富差别也不大了， 嗯，好，在那里呢，他也认识了，就是他的最后， 算是他的妻子 啊，一个女人吧，啊，在那里呢，他也结婚生子了啊，算之前啊有过这种形式上的婚姻啊，和当地法律上承认的婚姻，但是他等于是到了一个。像鲁滨逊漂流这样的地方了啊，那里过着的，那里住着的呢，都是当地的土著啊，就是你不知道是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用现在的话来说哈、啊，当时那个地方都不为很多人所知道，就在那里和当地的这个土著啊结婚了，然后呢就生活在一起， 定居了下来。嗯， 接下来他的生活就只剩下纯纯粹粹的画画了。 对，所以他也创造了非常多伟大的艺术品。那。因为整篇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写的，那当然这个第一人称我不是斯特里克兰德，而是作者我，你也可以把它直接想象成毛姆，他说我、 嗯、 那这个作者后来有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也来到了塔希提，然后、 嗯、 见到了斯特里克兰德。 嗯 嗯，然后但是我其实我对于这个小说的细节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因为 你记得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略过哈。 嗯， 这个主人公啊哈，斯特里克兰德，他在这个里面啊是真的是如鱼得水，而且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妻子也非常的支持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负责给你做好这些啊其他的工作啊，这是我们用这个口语来表达啊，当书里呢可能有更加啊微妙的描写。那么他的天地就只剩下画画，在书里啊。他的结局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凄凉，但是呢也有一点点的悲壮。他的最后一幅画呢是在他所住的那所木屋子里面，他把木屋子的这个墙上画满了画。当作者毛姆啊，在主人公，他不是毛姆啊，这个主人公是毛姆的第一人称的我，和刚才所说的这个斯特里克兰德，这个我走进这个小屋子的时候呢，一下子被震撼了，就是那种超越很多，比方说 啊、年龄、种族、地域啊等等等等很多因素的那种震撼。就是任何一种人看到满屋子里的这样的一幅作品的时候呢，你都会感觉到啊、内心被打动。可是最后呢，这个主人公克兰德啊，他也因为得了一种不治之症麻风病啊、死在了他们这个屋子里。当地的村民都跟他们隔离开来了，没有人来帮他们。而当医生赶到的时候呢，他也是不行了。在他的要求之下，他把那所房子让他的妻子焚烧了，也就是说他的画在火中永生了。这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的结局啊。在那里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有一些作品呢被他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一些他当地认识的朋友，那有一些作品呢就辗转到了某些啊这个欧洲的大城市，大家呢这个竞相求他的画。可是呢远在南太平洋这个小岛上的人呢都不知道他的画原来已经那么有名了，这么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也就从此画上了句号。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花了基本上是半节的时间啊跟大家来说说月亮和六便士这个故事的梗概。作者就是毛姆，毛姆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有人称为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说机智幽默，而且呢有很多对于社会现象的讽刺。如果单听我们说这个故事啊，大家一定是不能够了解到这本小说的那个微妙和精髓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书里的一些有意思的描写，或者是能够代表作者的一些思考的文字哈。我们拿到这本书呢是今天嘉宾舒瑞的这个收藏哈。那么里面的一些他认为很好玩的东西呢都画上了横线。下面我们一起来说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些文字打动了你啊。书里有这么一段话，我不记得是谁曾经建议过，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情。说这句话的人是个聪明人，我也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这条格言来行事，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起床，每天也都上床睡觉。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挫折挣扎挑战从未如此浪漫， 因为期盼时光特别善良，让我一直看到坚持的方向，各种冲动从出生那天早已在酝酿，我选择他，他选择我，把生命穿插，爱长才会长，来自无可掩藏的情感，做最爱做的我没什么不敢，才是最大的力量，梦想的现场，每个人头上都有光环，天上所有的星为我们加冕，敢仰望的人眼中自有光芒，期盼时光特别善良，让我一直看到坚持的方向，有种冲动从出生那天早已在酝酿，我选择它，

北京时间13点整。